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国学堂之黄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之第二段第三段。依然在我们对面的是我所崇敬的专门研究黄帝内经而且有趣的能够把黄帝内经讲清楚的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几乎每个星期讲了上古天真论的二三十个字。记得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上古天真论第二论讲的任其福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名故曰朴。话说呢，就是真正啊舒服的人呢是美其食乐其俗的。此话怎讲呢？徐老师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句叫就是养生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叫美其食。 嗯， 吃东西要吃好了，吃美了。 嗯， 然后呢，穿着要穿得舒服。上次讲了，服是内衣。 嗯， 为什么说是内衣呢？因为它是月字边。 嗯， 月是古代造字，它是肉的简写。 嗯， 所以你像我们写肝啊、肾啊、胃啊，它都带一个月字边。 嗯， 那个月不是月亮，是肉。 是， 所以衣服的服呢，它有个肉字边，就是贴着肉穿的那个衣服叫服。啊， 哦， 不贴肉的外面叫衣，隔了一层了。 对，所以像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像那个超人呐， 啊， 把内衣穿在外面呢，是典型的不任其服， 不服， 不服，不服。哎，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话题呢，嗜欲而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就是说啊，一个人要保持健康呢，啊，嗜欲呢是不能劳其目的。我想问徐老师了，什么叫做嗜欲不能劳其目呢？ 嗯。这句话就是我们上古天真论第一段的一个总结的话。 嗯， 这句话的由头就是皇帝问于岐伯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 嗯， 现在的人呢不到五十岁就动作皆衰了。 嗯， 就是岐伯根据这句话学生的这么一个问，引出了他的一大段的论述。 嗯， 最后这句话呢是作为一个总结。 嗯， 我们看到呢，皇帝他问岐伯只关注到了一是寿命短， 嗯， 就是半百，另外呢他看到了肉体的功能的衰退，他说动作皆衰。 嗯， 可是在皇帝的老师叫天师岐伯回答以后呢，他不仅回答了寿命的问题， 嗯， 就说要提出概念叫尽其天年，120岁。 嗯， 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说人要活得愉快愉悦。 嗯， 所以他提到了叫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嗯， 也就是说他不仅关注到了生命的量的问题，他还关注到了生命的值。 嗯， 就是说你活了120岁，如果你活得自己的欲望满足不了，自己的心愿实现不了， 总是很压抑很扭曲。 对啊，这样的话就会使人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痛不欲生。 嗯， 啊，活着不如死掉。 嗯， 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在统计他们国家的人均寿命的时候说啊，我们国家人均寿命都快80岁了，活得很长。 嗯， 但是呢同时另外一个统计结果说这个国家的自杀率也是全世界第一。 您说的是日本吧？ 我没提。这两个数据结合起来一看呢，说这个国家的人是世界上活得最长且最痛苦的国家。 嗯， 那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嗯， 所以最后总结了一条，叫我们说要把人呢心里这种享受也要关注到，所以呢除了吃得好喝得好呢，而且还要呢叫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最后还要呢消除那种互相攀比的造成的不平衡的嫉妒啊这种心理啊， 嗯， 叫高下不相慕，其名故曰朴。我们要追求这种朴实朴素自然的生活。 嗯，这就是我们稍稍的对上一周的话题的一个总结哈。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东、徐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下面今天要讲到的就是嗜欲不能劳其目。嗯， 说完了这种我们讲的满足口腹之欲的享受和精神享受以后呢， 嗯， 皇帝的老师又在最后总结时候叮咛出了以下的这句话， 嗯， 叫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你看他第一段讲的是欲， 嗯， 我上次讲了欲是我们生理的感官的享受， 嗯， 而那种后面得那个心 它只是精神层面上的享受。 嗯， 所以我们讲嗜欲，就说你去满足你的生理欲望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分。特别要谈一下这个欲字，《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我们讲到现在，它强调了两个字，一是神。 嗯， 你看上面皇帝生而神灵， 嗯， 然后呢叫精神内守， 嗯， 然后形与神俱，这些都谈到了一个神啊。另外一个常出现的字就是这个欲，所以我们今天再把这个欲重新认识它一下。也就是说，很多人活得短命或者活得很痛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没解决好，就是没有认真的对付自己这个欲。 嗯， 所谓欲呢，我们讲了它不带心，它指的是我们感官的一个享受满足，渴了想喝，饥了想吃， 嗯， 是吧？ 嗯， 还有呢，就是说男女这种性欲， 嗯， 也有的听众给我们博客留言说，这个欲为什么你说这个性欲不动心呢？ 嗯， 这个就是说男性，比如说看到异性多看一眼，甚至有一些生理反应，并不代表你就对他动情了， 嗯， 也并不代表你爱上他。 哎，男性和女性有区别吗？ 都一样。 以前我们有一种误解的 啊， 认为只有男人才是下半身思考的， 对， 其实女性只是被压抑而已。 女性也有，只不过她表达的比较含蓄啊。 哦， 所以我们平常说的情和欲两个字不一样。 嗯， 你对她动了欲，不见得你对她动了情。 嗯， 所以呢，欲是一种生理感官的这种满足。 嗯， 你看那个欲怎么写？ 一个谷一个欠啊。 对，山谷。挖下去的、 嗯、 欠的，需要填满填平的、 哦、 它是渴望被充实满足的一个欲望、 嗯、 啊。所以呢，很多人考验一下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到底是对自己有这种肉体的欲望，还是真的对我动了情。 嗯， 他是处于这种困惑当中。很简单的一个判别方法，也就是他们在有了这种性爱活动以后，他那个男友或老公是倒头就呼呼大睡了，还是还跟他有一种缠绵的，有这种说话或者有这种交流。 嗯， 如果他转身完了倒头就睡，意思说他生理功能满足了，他这种欲就没了。这种欲望的满足和内心的那种需要是两个概念。 嗯， 我们说 嗯， 不要放纵他， 嗯， 也不要压抑他。 嗯， 很多人压抑这种欲望的结果呢，就导致自己的生理出现一种变态。 嗯， 他不会被你压住，他会从另外一个渠道表现出来。 比如 就说我们说吃饭， 嗯， 一个人被饿的好些天以后出现什么情况？ 嗯， 他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反应，一个叫饥不择食， 嗯， 逮什么都吃， 嗯， 啊，就是饿疯了。 那个好像甲方乙方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况，嗯、 对 吧？ 你看，把他们村鸡 黄鼠狼 全给 变黄鼠狼了、 啊。就是当年我们在那个中缅战场上，那些将士们逃到那个野人山， 嗯， 最后回国以后，最后都。嗯，没有吃的，最后突然有了饭以后，好多人吃的就撑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原来这种欲望被压制以后，出现一种变态反应。 就是以前几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连观音土都吃嘛？ 吃观音土，吃观音土，它满足了一个什么呢？就充饥， 嗯， 就把我肚子填满了，填饱了啊，饥和饱。但是呢，你没吃到你身体上需要的东西， 嗯， 结果你还是饿， 嗯 啊。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叫有异食癖， 嗯。 抠着墙土吃，挖上泥吃，还有的孩子抠自己的鼻涕妞吃、哎、 我就见过一些可以几个小朋友喜欢吃鼻屎的。 哎，对、 哦、 这都是一种被压抑没被满足的欲望，从另外一种变态的角度表现出来。 嗯， 还有一种我们常见就是被压制的这种性的欲望，它最后呢就会反射到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上表现出来。有人有恋物癖， 嗯， 他本来应该正常，男女之间有这种欲望，这是正常的啊。 嗯， 他被压抑以后呢，结果就变态了，变态了到什么呢？就是对女人没有感觉，对人穿的衣服有感觉了。 哦， 就开始疯狂的去偷人家内衣啊，收藏别人的这种东西，最后呢，对人没兴趣，对东西有兴趣，恋物癖。练兽癖， 嗯， 还有的人出现那种偷窥的癖， 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不健康都是变态。 嗯， 那这种欲就是我们说的被压制，过分压制的以后出现这种变态，这就叫什么嗜欲。 哦， 嗜是什么？过分的喜好或者是特殊的喜好。 嗯， 我们知道以前有这种说法，嗜烟， 嗯， 嗜酒， 对对对， 还有人上升到一种更加变态叫什么嗜血，只有杀人虐待别人有快感， 还有一种古代有个故事叫释迦成癖，什么意思？这个人变态，他吃什么？就身上有疮化脓结了个痂，他把这个肉嘎巴接下来吃，他爱吃这个东西。所以呢，这种被压制或者是被扭曲的欲望，以后就通过这种病态的行为或者病态的心理表现出来。所以呢，我们说嗜欲不能劳，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后面为什么要加个其目呢？就是说本来欲是不动心的，但是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喜好以后呢，就开始动心动神了。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直到那天再想，直到你心跳飞狂，直到你们欲求离开了，要从观念要开如此的红灯，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的已经没有主张，忙的已经失去方向，忙忙忙 忙忙 忙忙 忙忙忙忙 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女青年眼迷离的那个说过， 对， 当一个人看到一样东西特别喜欢的时候，他会兴奋，瞳孔会散大，那会儿那个状态就叫出神 啊。 所以过分的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后呢，就会什么眼睛过劳，然后呢出神。我们说养神怎么养？ 闭目养神。 闭目养神嘛，要出神呢。 出神入化嘛， 眼巴巴直勾勾的盯着一个东西看个没完。 哦，所以嗜欲不能劳其目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把这个欲望重太过之后呢，让你的这个神都从眼睛里面跑掉了。 跑掉了，这句话对我们现在人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我看到现在人都是在做这个事儿，干什么？看电视。比看电视更糟的是什么？打游戏、看电脑、上网。你看那个盯着那个电视屏幕那个人啊，就处于一种半疯的状态， 出神状态， 出神状态 啊 啊！ 所以就劳其目了， 劳其目之后就是伤其神。 嗯，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网络成瘾的这种孩子，哎呀，那真是家长真是太痛苦了，好不容易把一个孩子拉扯大了，然后整天跑在游戏机前、游戏厅、网吧不回家，干嘛呢？打游戏，把孩子供上大学了，一看各门功课全亮红灯，干嘛呢？学校边上这网吧里。 所以啊，据说呢，像这个很多的网络游戏公司啊，他们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其实投资者给他们的 PE 值，什么叫 PE 值呢？就是给他们的估值啊，都不是很高的。原因就在于很多投资者也认为不同的生意是有不同的伦理的。像这种做游戏的生意啊，它某种程度上是不太符合我们现实社会这个人类的这种伦理。你看里面鼓励你打打杀杀，鼓励你打群架，鼓励你这个沉迷于此。好，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提醒的话题。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淫邪不能惑其心。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继续回来，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我和厚朴中医学堂的徐文斌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上古天真论。刚才在上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花了十几分钟只讲了一句话，嗜欲不能劳其目，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够因为太过的放纵自己欲望，让自己眼勾勾的看着一个东西，让你的神出来之后呢，劳其目。另外一句话啊，下面这个段话就很有意思啊，淫邪不能惑其心。何谓淫邪？为什么淫邪又不能惑其心了呢？ 这个先讲一下这个淫啊，淫它本来的意思是过分的意思， 淫欲霏霏。 哎，对，那个《岳阳楼记》说：“若夫淫欲霏霏，连月不开。”就江南那种梅雨季节，下个没完， 是、 过分，过多了。中医把这个过度的、过多的这种外界气候的变化呢，就叫做六淫啊，风啊、寒、暑、湿、燥、火。 所以风寒暑湿燥火并不是什么问题，是风太过、寒太过才叫六淫，对不对？ 对， 不是说刮风了下雨了就会导致发病啊，它是一种相对，一个是外界的气候变化太剧烈，一个是你内身的这种抵抗能力太差， 嗯， 相对过了以后你才会得病， 嗯 啊。后来呢有了这个银呢，有了一种特殊的纸，是专指这种性生活过度， 嗯 啊， 淫邪不能祸其心啊。 下一次就要讲一下祸， 嗯， 祸什么意思， 嗯，祸你看上面是一个祸者， 嗯， 下面是个心，事实不惑嘛，就是说不会说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哎，没错， 嗯， 其实祸其心一句话解释就是老百姓的大俗话叫挑花眼了， 嗯， 祸的意思是不确定， 嗯， 可以是这个可以是那个， 嗯， 啊，就是没定，没定下来。我们讲孔子说四十不惑，就是说四十岁以前他心不定， 嗯， 没定下来的自我认知，我是个什么人，我要做什么事， 嗯， 啊，我天赋的使命是什么，我更适合做什么，或者也没定下来娶谁，跟谁过一辈子， 嗯， 啊？看这个女人也不错，那个女人也不错啊。最后说娶哪个？哎， 谁娶我，我就跟谁。 再挑挑吧，看看吧， 嗯， 这叫祸。过了四十以后呢，这个圣人啊，孔圣人基本上就是我四十不惑。 嗯， 我是个什么人？我能吃几碗干饭？我吃哪碗饭？我定下来了。然后呢，我该找什么样的女人也定了。就是说弱水三千我独取一瓢饮啊，别人我都眼睛都不看一眼， 身体也不知了嘛， 对对，也不见得是不知， 嗯， 身体不知了他对谁都不行，但是这种祸的反义词是定， 嗯， 我定下来了，尽管同样我有这个精神气血能量，但是呢， 嗯， 我不是撒花露水了， 嗯， 我只钟情或者定一个人， 嗯， 这其实是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到一定层次的一个表现， 嗯， 古代有句话叫泰山崩于后，米露细于前，我不动心， 嗯， 啊，那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引诱啊或者不确定的东西我都不会动心。 泰山崩于后我知道， 嗯， 什么叫做米露细于前， 米露细于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梅花鹿 啊，啊，啊， 在这儿在我面前那个欢蹦乱跳打闹嬉戏，哎， 嗯， 我对他都不带扫一眼，我不动心。所以我们经常说叫疑惑啊，诱惑，这都是让你产生不确定的这种结果的一种原因。 嗯， 疑呢是不大相信或者相信它的负面，啊， 对， 诱呢是一种啊吸引力， 嗯， 所以面对这些东西我都不动心啊，我很坚定，这叫不惑。 嗯， 所以这种淫邪不能惑其心是在欲的层次上谈到精神心理的一种层次，就是说过分的这种花样百出的东西，就是专指这种性方面的这种诱惑或者是引诱，已经不足以让我动心了。 这是不是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说在这个不动心之前你还得见过不同的东西， 哎，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你看这释迦牟尼为什么能够成佛，啊，是吧，人家一出来就是王子， 对， 你看现在演艺界很多人为什么后来都皈依啊， 嗯， 或者是有这个精神追求，肯定是之前太折腾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嗯 啊，这个人没拿起屠刀让他直接成佛他也成不了， 嗯， 我个人也认同您这个观点，就是说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事情，曾经沧海才难为水， 对， 啊，经过见过达到定的人是真定，吃也没吃过，这个女朋友也没交过，最后说我对女人我没兴趣，但是他有问题， 那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就是真的是天生的就这样的能力，对吧，那很极少的，另外一个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对，所以这种经历了欲啊，我们前面说到他的欲望， 嗯， 后面说的这个心以后经过见过以后， 嗯， 达到一种大彻大悟大定以后，这个人呢就身心健康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之所以这叫淫邪不能惑其心。有这种强迫症的人的表现呢，就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就是反复的这么考虑，前思后想，左思右想，最后不确定，他在很多表现上都是这种惑，定不下来，这就是一种身心两方面都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这就是所谓的是不是那种患得患失啊， 患得患失啊，就是瞻前顾后手鼠两端啊，这都是一种祸。 我以前以为这是属于某一种人才拥有的，后来今天这一说呢，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 有经历过这个阶段跳出来活出来的人就达到了一种定， 活不出来的人一辈子可能还在那儿活，别说四十，可能到八十他还在那儿活。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黄帝内经》啊，说四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啊，说这个比较牛的人的这种状况啊，他描述了一种状况，后面还加了一句叫愚自贤，不孝不惧于物。 嗯，这句话应该这么念，就是说愚、智、贤三种人。 对 啊，不孝不惧于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 嗯 啊，先说一下愚。 嗯， 我们以前学过一个愚公移山。 对 啊，就是说这个愚公要太行王乌二山，他要给他用他家人努力给他移走。这个愚的意思是什么？ 嗯， 我们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向愚而泣，就是一个人偷偷的躲在墙角里，而且是背对着人面朝那个墙角在那儿哭。 我在幼儿园中班的时候就干过这种事儿， 向愚而泣。所以这个愚是什么？就是心思或者心情想法炫到一个角落里出不来，没出路，这叫愚。 哦， 我们说这种人是想不通想不开，钻牛角尖，这叫愚。智呢，我们以前介绍过，他是比较聪明比较通达的人，知道这些有形的啊，物质的变化，就比那个愚的人呢， 嗯， 要开放通达一些。黄帝内经在后面章节里面也说过，就说当人的肾精和元气能够通达到我们的七窍或者九窍的时候，这个人就叫智。啊， 嗯， 我们说这个人很聪明，所谓聪是指耳朵听得很清楚。 嗯， 明是眼睛很明亮看得清楚。 嗯， 这叫智啊。 嗯， 聪明眼亮。所以在愚公移山里面，愚公的对立面那个人叫智 叟， 智叟， 智叟 啊，是个这个聪明的老头。 嗯， 啊，来劝他说你别这个挖这个山了。但是呢，这个愚公呢就是一个著名的一根筋。 嗯， 他坚持两个观点，他说我的子子孙孙是无穷匮的，而三不加高，所以移这个山没问题。 嗯， 但你想没想过，愚公没考虑到几个问题？一个人会断子绝孙的。 对， 你怎么保证你就子子孙无穷匮？张仲景那么大的名医，家族因为一场伤寒，十分之几人都死掉了，是吧？第二，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压、喜马拉雅山都是在印度板块的冲击下不断隆起的，你怎么保证三不加高？所以愚的人他就是这种一根筋思维。 他是阿甘嘛，古代阿甘嘛。 他这个人呢，就是属于什么？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嗯， 就说这个墙太硬，我的头还不够硬啊，还要撞，这是愚的人啊。智的人呢就比较开通，不钻牛角尖，知道其他路还可以走啊。闲的人呢就比这个智又层次高一点，就我们讲的就是开了会的人 啊。这叫开了会。 哎，就是说经常说有些人有智无慧，比如说他只能研究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叫智。 对 啊，就好像现在一些科学家讨论中医似的，你拿证据拿实证来啊，没有实证我就认为你是假。他没有这种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会啊， 啊，开会的人是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啊， 嗯， 就好像我们下棋摸得着棋子看得见棋盘， 嗯， 咱们俩才能下。 对， 那个闲人开了会人怎么下棋？ 嗯， 下盲棋。 嗯， 没有棋子没有棋盘，我们就下， 嗯， 而且一步不差。更高级别那些大师一个人对几百个人下，一步不乱，这就叫贤人。所以他这儿列了愚人、智人、贤人。 嗯， 当然以后还会有三个叫真智圣贤嘛。 嗯， 啊，有圣人、有智人、有真人。 嗯， 那就是更开会的人，我们这儿不论啊。 嗯嗯， 就是说大波来讲，一般人呢分成这三种。但是不管我是愚人，不管我是智人，不管我是贤人， 嗯， 我这么养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我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嗯， 不消不惧于物，分开说，不消于物。第二是不惧于物。 嗯，对，什么叫消呢？刚才我们讲到愚自贤，不消不惧于物，用了十几分钟才讲了三个字，就不得不稍微停顿一下。 嗯， 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不消不惧于物。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女子以每7年为一个循环周期，从幼年到少女，从少女到三妻妙龄。下周六同一时间，国学堂 梁冬与徐文兵和您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身体太美。哎，刚才我们讲到鱼自闲不消不惧于物，鱼自闲这是三种不同境界的人啊。为什么不消又不惧于物呢？不消和不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请徐老师跟我们一起开解一下。 这个消呢，写着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月亮的月。 对， 消的意思是相像， 嗯， 很像。我们经常 惟妙惟肖嘛， 哎，给人画一个肖像 啊， 就是说画的这个像很像你梁冬。 嗯， 惟妙惟肖我们也经常用，比如说这个人形似，我们叫惟肖。 嗯， 神似惟妙。 哦， 妙不可言嘛。 对对对， 是吧？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是惟妙，神似，形似叫消。 嗯， 但是这个消在这儿呢，不当消来解，它是那个通假字，它是那个不屑一顾那个屑。 嗯， 其实它的本意叫什么？不屑于物，不屑一顾。 嗯， 什么意思？对物质物欲的那种追求不是很强烈，就是不会把它看得很重，这叫不消于物啊。 哦， 下面一个叫不惧于物。什么叫惧？ 惧怕吗？ 惧不是怕。 哎，惧又不是怕了哈。 啊，有恐惧，有惊惧，也有惧怕，但你不能说它就是怕，它就是恐，它就是惊。 哎，惧和怕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嗯， 惧是这样啊，就是竖心旁，它肯定扰了你的神了。 对，嗯， 啊，惧的上面的繁体字啊，我们现在写简体字是一个具有的惧， 嗯， 是吧？繁体字它不这么写。句的繁体字是竖心旁这面一个瞿秋白的瞿， 嗯， 上面两个木， 对， 底下一个那个麻雀的雀的那下面那个， 对， 它本意是就是那个你看鸟，观察鸟，它在那儿一停下来，它那个头在来回看，眼睛瞪得大大的，它那种状态叫惧，它是一种受到了一种刺激，比如说惊啊、吓啊、恐以后表现出那种目瞪口呆或者是双目圆睁的那个状态叫惧，反正就是触动你了，让你那又我们又开始眼迷离了 啊， 又是那个眼睛瞪大那个状态。 哦， 所谓惧是指这个状态，你受到惊喜也可能会惧，你受到惊吓也可能会惧，你害怕了也可能惧。 就看你看那个超级女生这样宣布马上宣布结果之前，那女粉丝的样子 啊，惧 啊，嘴张的，眼睛看的那种状况。 所以惧它是指受到刺激以后那种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个样子 啊， 然后加一个竖心旁呢，就触动你的心，又是个动心的感觉啊。我们额外再说一句，恐惧，我们经常说恐惧， 嗯， 恐和惧完全不一样啊。恐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老说反恐啊，恐怖分子， 嗯， 恐的是心上面有个拱， 嗯， 拱是什么意思啊？拱是拿绳子捆东西， 嗯。 以前特指拿那种牛皮绳叫尾， 对，尾边三绝。 哎，尾边三绝，什么叫尾边三绝呢？就是以前的书， 嗯， 都是竹简， 对， 竹简竹简穿起来那个绳就是牛皮绳叫尾。孔子读易经， 嗯， 来来回回的翻着看，最后把那个拴易经那个牛皮绳都断了三回， 嗯， 所以拿牛皮绳把东西捆起来叫拱， 嗯， 我们叫巩固。 嗯，对对对， 以前有少数民族他执行死刑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先拿牛皮绳拿水浸湿了， 嗯， 然后勒在人脖子上，这牛皮绳干了以后他就开始抽紧， 嗯， 然后活活就把这人勒死。所以恐是啥感觉？ 恐就是慢慢等待的， 恐就是你心啊， 嗯， 被那种好像一个绳子勒紧了滴溜起来那个状态。我们经常说看到一件事，我的心都提嗓子眼里了 啊， 或者有人感觉哎呦心里面就失恋了或者怎么了，心里面被人抓了一下，抓抽紧的那种感觉。还有人就是心梗发作，一种濒死感，突然一下就觉得哇自己要死了不行了，那种状态都叫恐。 哦哟，太有学问了徐老师你。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恐惧呢，惧是初级阶段，哇眼睛瞪大了受刺激了， 嗯， 那恐就更深了。 所以呢，你刚才讲的就是说鱼自闲不笑不惧于物， 嗯， 就是不管是你是一个鱼像愚公那样的一个一根筋的人，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还是到的闲达的，是吧？ 嗯， 都是既不屑于物又不惧于物。 对，我们离不开物，我们生活在这个物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物，但是这些东西不要 过分的纠缠于你的内心。我们现在都是离不开物了啊，住什么房，开什么车，穿什么衣，吃什么饭啊，这都离不开物。离不开物不见得你要把你的心拴在那东西。很多人啊，丢了个手机好几天都吃不下饭，这叫泄欲物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物的层次上的问题，深深的影响到自己的内心，这也需要一个历练过程。 对 啊，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在东中医院工作嘛，我那会儿90年毕业， 嗯， 那会儿工资就是70-80块钱， 嗯哼， 一个月奖金我记得就是10块钱， 嗯哼， 我去那个买鱼的时候，这个小贩儿我现在想特别有意思，特别坏。这个鱼啊，比如说是5.5块，我给他50块钱，他先找你4.5块， 嗯， 然后我扭身就走了，那40块钱就没有。等我想起来再回去跟人要的时候，人家死也不承认。当时我那大概就一个星期没吃好饭，为什么？那40块钱对我来讲就是半个月工资。你说我那种因为这个物，然后因为一条鱼，因为那个钱，然后影响到自己内心，这就不值得。现在你别说50块钱，丢上500块钱，我可能眼睛都不带眨，心都不带想。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经历过，经历过以后就跟打免疫针一样，有了免疫力了。 所以呢，我常常劝那些在读大学的朋友啊，我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啊，趁没事啊，多谈几场恋爱，否则啊，等你工作的时候，你还要耗心耗神去对抗那个恋爱的那种失恋，那个揪心你的那个剧，你那个恐 啊， 对工作影响很大。 顺其自然，也有大学里谈恋爱谈的跳楼的，这东西要把握个度，不谈不对啊。 嗯， 谈的没把握好之后失魂落魄。其实你说失恋， 嗯， 就是你把心神寄托在一个物上，那个人也是物嘛，人物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最后你失去他以后，然后呢，自个儿呢，饭吃不下啊，觉觉睡不着，最后呢，瘦的跟杆似的，失魂落魄那个样，然后学习也学习不下去，这就是什么？过泄于物，最后聚于物。最后死在物上。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思念，也忘不了南风里的 就要说啊，鱼自闲啊，不孝不聚于物呢，然后故合于道。 这个故合于道，这个合是哪个合？ 合适的合， 合适的合，就是我们那个经常讲的天人合一。 嗯， 什么叫合于道？你的人的行为，我们叫人为是伪，天地那个变化叫道。所谓天人合一呢，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符合自然的变化，这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是道家养生的最高境界。如果你按我们前面讲的皇帝的老师齐伯讲的这一套方法去做的话，你就作为一个人就合于那个天道。合于天道的结果呢，就是既长寿又健康，而且呢活得很愉快，又有质又有量，故合于道。 嗯，这个道理呢，就像一个汽车是吧？如果你是一个汽车的零件，你非要跟这个车的整个的轮胎节奏走的不一样，你想想是你损伤还是这个车损伤？ 哎，两败俱伤。但是呢，天没事儿啊。 对，因为我们 人不行了， 因为这个车还跟轮子还不一样是吧？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实在是太小太小。 我们现在人追求的一种起码的健康状态都达不到。真正古人讲的天人合一的状态，它是一种非常美妙的那种妙不可言的一种境界。 嗯 啊，天地的各种变化，气象万千， 你的内心，这感觉就像和谐共振，天地的震动到你这儿，你这个把自个儿身体像个收音机调到那个波段，哗一下那个美妙的音乐出来了。所以真正开会不是靠读书，脑子里固有，你修炼到精炼通了以后，天地的那些好像就像电磁波一样，啪一下就有人叫慧然独悟。你看六祖慧能是不识字的吗？ 啊， 为什么成为一代宗师呢？他就是修炼到了这种固合于道，然后在某年某月某个时刻夸一下开悟开窍，什么天底下的学问他都知道了。 这就是刚才徐老师讲的，你如果能够真的找对频率的话，那个收音机的音乐自己会来。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上古天真论，我们下面有句话叫做所以能年接度百岁。我觉得这话不对啊，所以能年接度百岁什么意思啊？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所以齐伯老师回答皇帝的问题最后来个总结性发言嘛，就是说你知道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你不是问我时时一耶人将失之耶？我最后给你来个总结，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为什么？以其德全不危也。 说到这个地方啊，就是道德，道德哈，我们都说这个老子以前讲这个道德经哈，道和德是怎么区分的？ 当然不一样，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这个老子，他应该叫德道经，他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没道德啊，这个我们要讲道德，这是他的歧义，是两个字连起来合成的一个词儿，叫伦理道德，是那个意思。真正的道和德是分开完全不一样的，道天道自然变化的规律，德你看双人，底下还有个心，你用心去体会天道的变化，然后呢做的事情符合天道，我们叫有德之人，就叫有德者必有所得。你得到了这种天道，齐伯说其之道者，或者我们叫得道的高人，得到的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叫有德，没得天道甚至是违背天道做事的人叫缺德。 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人品格高尚很有道德，有时候我觉得呀会有歧义，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人。 哦，绝对不是。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人很有道德，其实背后是有一种观点的，认为这个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人生过得很痛苦，但是呢还要挺在那里啊，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叫有道德。就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其实还是要有智慧的嘛，对吧？你得明白这个事儿，自己也不累，大家也不累，你在人群当中也不难受。 有没有智不重要，他必须是个有慧的。我们看到很多农村的老头老太太，没读过书，不识字，但是说出来的话极其富有那种哲理，他可能是没智，但他绝对有慧。 比如你还记得有什么？ 我的这些朋友经常跟我说拉扯孩子的事情 啊。 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儿都是科学喂养 啊， 严格的按照体重按照几个月了，然后爹妈拿着那个配方，然后就在那儿配上东西调着给孩子喂， 跟喂猪一样。 他比喂猪要高级，但是喂出来连猪都不如。这么喂猪的话，猪倒是长得膘肥体壮，喂的人一个个的面黄肌瘦，跟那个非洲小难民似的。最后这爹妈还挺奇怪，怎么我们这么讲科学，他怎么就长成这样了？可是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没有这么多讲究，人就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他从来不给这孩子塞得满满的，从来不把那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放到火炕上，因为什么？小孩子本身阳气就壮，你给他包裹得很严，他马上就上火，然后嗓子疼流鼻血，接着就烧起来，再烧得高一点呢，这就开始抽风。所以你看人老太太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科学什么这个那个知识，人家就掌握了一个道理，三分饥与寒，是吧？人家还知道那个饥不是饿，他从来不会把孩子饿着，他那种鸡就是让他吃七八分饱。哎，你看这么拉扯孩子叫符合天道，这就叫德全，有德之人。我们现在好像自己知道了很多什么知识智者啊，但是无道。这个德全不危呢， 一句话就概括了我们想养生、想健康、想长寿、想生命活得又有质又有量。总结一句话叫德全不威啊！我刚才说了，德是符合天道叫德，背道或者是这个对天道了解的不太全面，这叫缺点德啊。最后干脆都不知道天道，这叫无德啊，无德、缺德、背德。我们这儿叫德全。 嗯， 我们有一个很著名人叫李德全，历史上有俩人叫李德全， 嗯， 一个是建国以后的卫生部部长， 嗯， 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 哦， 你看古代人讲究起名字都是用的不是道德经就是这个诗经啊， 起码都是论语 啊，起码就是论语。德全他除了我要做的事情符合天道，而且我尽可能的全面的去符合他啊，全面的掌握天道，然后去做符合天道的事情。 嗯， 这样的话叫不威。 所以呢，取名字啊，还是要有一点点出处的，是吧？显得你这个有点文化的样子。 不过这个名和字不一样啊。 啊，对对对，您再讲讲名和字，我跟你聊的简直是没有办法往下说。名和字有什么不一样呢？ 名者命也，就是说名是你生下来父母给你起的。 嗯 啊，这是你的命，你不能选择。 对， 起的名啊， 对，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名， 哎，姓和名都不能选， 对 啊，这你生下来定的。但是，一般上学弱冠以后呢，可以给自个儿取个字儿， 嗯 啊，这你可以自己定一下。古代人呢，只有你父辈或者你的长辈可以指名道姓叫你，比如人叫梁冬， 嗯， 平辈人或者晚辈只能称呼你的字儿，表示尊敬、 哦、 啊。你比如说刘备，字玄德 啊， 你可以叫玄德先生、 哦、 或者刘玄德。你不能叫刘备，你叫刘备你就骂人家啊。那个诸葛亮，亮是他的名，孔明是他字、 嗯、 你可以叫孔明先生、 嗯、 这个亮呢， 诸葛孔明啊， 哎，诸葛孔明，亮可以自称啊，亮躬耕龙母，我自己叫自己没事儿， 嗯， 别人上来就叫我亮，那你就是骂我、 哦、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是有名无字，大家都， 你有名字吗？ 我有名有字啊。 啊， 我的名是我爸给我起的、 啊、 我姓徐、 啊、 我爸给我起名叫小周 啊，徐小周， 哎，这是我的名，你叫我徐小周就骂我， 怪不得我从来没有叫过你徐小周， 哎、 我一直以为你叫徐文斌呢。 文斌是我字， 哦， 因为我是66年生人，我是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字儿，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嘛，我叫文斌，你叫我徐文斌，哎，就称呼我的字，或者你叫我文斌大。 您身份证上写的不是叫徐文斌啊？ 就是徐文斌。 哦，你给自己后来就把改了。 是我的字，我的字，我的名是小周，是我爸给我起的。 你但是你的身份证还是用的 是、文斌，是我的字、 哦、 啊，所以大家叫我徐文斌没问题。 大家呢，很多人都很关心呢，到底这一个叫徐文斌的人怎么能找到他呢？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百度一下徐文斌的博客，或者是厚朴中医学堂。 对，哎，有人在我博客上问了 啊，对呀、啊， 这个徐小周跟徐文斌是不是兄弟俩？我说不是，是一个人。 哦， 因为什么？人是在变的，他在一个状态下他是那个人，他过了这个状态他又是另外一个人，他不能拿一个字来或者一个名来概括他全身。 对，孔子说嘛，逝者如斯夫嘛， 哎， 我们的生命就像河水一样， 所以 川流不息的。 很多人呢，就是有的人是以名闻名，有的人是以字闻名啊，有的人是以号闻名。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现在说去改名改名。我说你别改名，这爹妈给改不了，你给自个儿起个字吧。 对、 啊、还有个李德全，就是那个雍正王朝里面那个伺候雍正那个太监叫李德全。 哦呀、所以呀、啊、有的时候我们一看这个人的名呢， 嗯， 你就知道他父母大概是什么水准。 对啊，你见到一个人啊，敢问那尊姓大名 啊，敢问路在何方、 啊、敢问路在何方。这是传统，现在都丢掉了，但是你记住，我们叫乐其俗、 嗯、 我们的这种风俗习惯背后有莫名的这种能量和信息，你还是尊崇为好啊，不要在那儿弄，北京话叫弄那种幺蛾子。 嗯， 现在我们接着说威。 嗯， 威呢，它是象形字，上面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那个状态、 嗯、 我们一看哟，悬了啊，没准要掉下来。 嗯， 所以说有个成语叫威如雷卵，就好像把那个鸡蛋一个个落上了啊，还有说威， 你说多象形呐、啊？ 哎，就是象形， 多形象啊， 威如雷卵 啊。 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嗯 啊，我们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一个幸事。 嗯， 这个生命是很脆弱的， 我是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的，我们同学都到大学五年级开始临床实习，一般都到急诊室，我是在协和医院急诊室。在那会儿我们不约而同在急诊室实习以后，就开始给家里写信，就感激父母把我们拉扯这么大。为什么？原来我们认为我们活这么大岁数天经地义 啊， 在那个急诊室里面突然发现黄泉路上无老少，小到几个月的婴儿，大到这种青壮年，夸叽挂了，这个床几个月进来挂，马上换床死了，在急诊室死得更快。我还亲自参加过抢救那个谁，施光南， 作曲家是不是？ 作曲家嘛， 嗯， 从进来然后瞳孔散大，我刚才说出神嘛，我告诉你，人死了就是瞳孔散大，神就跑了。当时他是脑疝，就是颅内出血，当时来了以后就是一个瞳孔大，一个瞳孔小，当时就出现这个。在那会儿实习，我们才知道人活着感情是这么脆弱，这么微呀、啊。 所以 你还不去善待你的生命，善待你的心灵，不好好去养生，只有得权的人才能够处于什么不危的这个境地。 对，所以大家都应该是张德权、李德权、徐德权和梁德权啊。 梁德权 是。那今天呢，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读了。十几二十个字，是以私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自贤不孝不惧于物，故何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权不威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发现中医太美之黄帝内经之上古天真论之 第一段， 下一周同一时间